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可能是70后80后都非常喜欢的，它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过火》，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张信哲情歌。有很多人呢都是张信哲的歌迷，他们觉得自己不论是单恋、相恋、热恋，或者是失恋、暗恋、苦恋等等状态，都可以从张信哲歌曲的世界当中找到契合自己任何一种内心情感的情歌。我想这可能也是对张信哲式情歌的一个非常高的褒奖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牛奶咖啡这个组合演唱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没时间》。歌曲很活泼，很清新，不仅能够让我们心情愉悦，而且还能引发思考。我们真的像平时表现出来的那样没有时间那么忙吗？ 却还是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

想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丢你。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并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 北京时间23:00。